千山万水的旅程，到哪里都那么真的纯，可以爱护我多年的疑问。 这是陈明真的一个成名作了吧。陈明真一度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，多年前陈明真呢也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让我们记住了那个清纯可爱的女孩。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应该也是一种留恋吧。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儿。 这杯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 在情歌里最风靡一时的一句歌词应该是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或许是因为曾在情路上曲折过的人，心里就会祈求这一份互相的疼惜，恒久不变的情感吧。赵咏华出道了大概有27年了， 独一无二的甜美音色和开朗活泼的个性啊，一直是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。他每张专辑都有经典的情歌，展现出来的是那种恋爱女性的甜蜜忧伤，也深刻而体贴地代言了都市女子在情感道路上的心情即逝。各位正在收听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周华健，花心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 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。我想这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当你宛在水中央。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此时此刻你还在电波那一端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吗？好久没有跟各位分享怎么在节目之余来找到肖辉了。找我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全拼0321，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找到肖辉了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，时间在无言时刻，无聊的人常在这里出没，交换一种静静坐在你的身后，你似乎只想沉默。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比争吵更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。